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伪军后战集团策划在625战争67周年之际进行反北对抗活动。伪军第22师策划25号在南朝鲜江原道高城郡海岸进行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坦克炮和机关枪实弹射击训练，还安排普通居民和年幼的学生前来参观，以显示自己的战争狂气。他们还策划在海边展出坦克、自行火炮等各种战斗装备、物资和625战争相关图片，来鼓吹同族对抗。另外，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把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雇佣兵请到南朝鲜，经近一个星期进行另一场反北对抗活动。